Erato 做公益。 北京时间18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百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隐蔽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见现场，听见热点。上海新闻广播晚间直播新闻节目，今晚坐标上海，听见世界。 欢迎来到今晚。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5届进博会今天正式开门迎客，3亿美元的上海交易团首单花落青浦，首兆首证也接连诞生，展示进博速度；世界开放报告2022在第5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发布，首次公布疫情之后的世界开放指数；上海再次调整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补缴期限放宽到2023年底。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是否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土耳其与北约举行会谈，仍未就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事宜松口。调频93.4，中波990，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今晚，我是姜文。今天是11月5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和明天上海是多云，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明天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今天温度实况，徐家汇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1.6度，宝山最高温度17.7度，最低温度12.8度，松江最高温度18.6度，最低温度9度。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1，评价等级为良。根据上海市72小时空气质量预报，本市明天的空气质量为优，后天的空气质量为优到良。本次节目监制温伟明、吴燕，编辑盛燕姿。好，稍后请听详细内容。 全市参保人员，快来建行换领新版社保卡啦！惠民便民利民生，金融社保一卡通，8项费用全免费，现在还有好礼相送哦，共计20000份，先到先得，快来建行网点办理吧。东方美股，美丽世界。2022东方美股国际化妆品大会，10月8日到10日登陆上海奉贤。潮牌美妆，科技创新，赋能美丽产业。东方美股，聚焦世界，惊艳东方。 新的一天从光明开始，光明食品集团全国劳动模范玉飞坚守三尺柜台，将光明温暖传递万家，致敬光明劳动者。光明食品集团20万产业大军，为您打造高品质生活。因为光明，所以温暖。中国银行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战略合作伙伴，全方位助力第5届进口博览会越办越好。从太空再次认识地球，航天宏图，遥感领域的北斗星，中国遥感服务全球，航天宏图。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人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313-0099，313-0099。 立足上海，放眼全球。11月5日至10日，上海广播全景式呈现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绘就华美篇章。亚培再赴进博制约，携众多前沿生命科技，赋能健康未来。说好中国故事，上海广播携手亚培，一起生动世界。百年广播，生生不息。 上海广播博物馆，追寻声音历史。 东方唱响，我们这十年，倾听时代的旋律。 阿基米德声音盛典，共建广播新未来。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专题报道。 今天是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展首日，上午9点多，上海交易团首单首照首证便惊艳亮相，展示进博速度，许多展品进行首发首秀，更令盛会帷幕刚起就掀起高潮。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姚一凡的介绍。 好的，主持人，上午9点，粤海全球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参展商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强强联手，达成3亿美元的采购意向订单，摘得上海交易团首单。这次订单内容涉及到了时尚电子消费产品，采购和参展双方将从仓储物流还有是电商运营、分销执行等多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合作。紧随首单之后呢，上海交易团的首照首证也花落青浦。上午9点多，崭新的营业执照被送到了粤凡医疗董事长季华雷的手中。这张刚刚从打印机当中热乎出炉的营业执照，也是第五届进博会期间发出的首张营业执照。参展商粤凡医疗落户青浦西虹桥商务区，设立销售总部。首次参展进博会的粤凡医疗是一家创立于加拿大、致力于开发创新家用医疗器械的大健康领域的企业，产品销往全球30多个国家，在以非药物类方法、防晕车的等这样一个行业的细分领域当中排名全球第一。好事成双，就在粤凡医疗首照出炉的1个小时前，同为大健康领域的采购商双星药业在线填报了办理医疗器械许可证的相关信息，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很快为其完成了登记信息核准工作，现场实现了首照首证的启发。双星药业的加入也为青浦医疗产业的提质升级注入了新生力量。 世界开放报告2022今天在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发布，首次公布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开放指数。报告指出，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世界开放指数为 0.7491， 比2019年下降了 0.02%。这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跨境社会隔离加强所致。但其中世界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较2019年略有上升。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说，这表明世界开放在疫情的重压之下展现出了韧性。 我们看到世界开放指数呢，仅比2019年下降了 0.02%。 世界开放经受住了世纪疫情的巨大考验，没有出现大幅倒退。之所以能够有韧性，主要是共同开放是人类战胜全球性难题的内在需求。 报告指出，2020年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中国排名第39位，排名呈持续上升趋势。报告还发布了一带一路经济体开放指数，2020年一带一路经济体开放指数为 0.7218， 比2019年提高 0.4%， 比2008年和2015年分别提高 5% 和 1.7%。 在2009年至2020年的12年间，除2009年同比下降之外，随后11年各年均比上年增长，显示出一带一路倡议释放的扩开放巨大潜力。报告指出，克服全球性挑战需要真正的全球合作。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理事长顾学明说，过去10年，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开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向前的重要力量。 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并通过进口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共建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等务实方案推进全球开放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平台，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年来，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和新冠疫情等因素持续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拖累经济增长，加剧通胀压力。在今天举行的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金融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要稳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使之成为稳链固链的重要抓手。请听报道。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离不开金融支持，除了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推动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支持，开展常态化的融资对接外，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薛昌能认为，还要充分发挥汇率的自动稳定器功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稳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加强对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保障。我们不断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重点经济体贸易投资活动中的人民币使用，推动大宗商品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积极建设和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设施。 以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原油为例，今年在人民币计价结算方面取得突破，部分从中东和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缓解了美元币值剧烈波动对原油贸易的影响。铁矿石领域也已取得积极进展。薛昌能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2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持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相关政策制度和基础设施，夯实人民币在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的使用基础。在今年9月16号，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通过了关于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的声明，重申愿意确保国际供应链安全稳定，保持合作开放与透明，促进成员国各领域间的合作和贸易增长。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说， 为确保安全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合组织成员国将根据有关合作文件，通过发展国际运输走廊，扩大本币结算，为跨境电子商务创造发展条件，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强粮食供应链协作等等举措，进一步推动相关合作。 张明透露，未来上合组织成员国还可能探讨建立有关数据库，制定中长期合作方案，以加强信息交流和行动计划协调。以上由记者于成章报道。 今天第五届进博会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国际合作虹桥分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纯做主旨发言。他指出，过去的5年是中国知识产权事业谋篇布局全面推进的5年，中国政府注重创新驱动，坚持依法治理，持续强化重点整治，大力推进社会共治，不断深化国际合作，有效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中国将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加强与世界各国协作，携手开创知识产权保护新局面。 今晚焦点， 今晚焦点关注疫情防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当前我国仍然面临境外疫情输入和本土疫情传播扩散的双重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落实四早，做到早发现、快处置、防外溢，要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九不准要求，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切实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坚决整治、层层加码。对于典型案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将加大通报和曝光力度。现场有记者提问说， 近期一些地方调整了防控措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防控政策会有所调整？国家疾控局船防司二级巡视员胡翔表示，实践证明，我们关于疫情防控的策略和一系列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 当前，国际疫情迎来新的冬季疫情流行季，国内局部地区疫情反弹趋势明显，叠加流感等其他呼吸道疾病传播的风险，疫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们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在总结各地疫情防控实践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组织专家根据病毒的潜伏期、传播力、致病力的变化，不断地优化完善疫情防控措施，提高科学精准的防控水平，进一步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之前，国家卫健委官网开通了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那么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有哪些？这些问题的整改解决情况又如何呢？国家疾控局监督医司二级巡视员妥佳回应表示，梳理发现，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黑龙江省大庆市、山西省太原市这类投诉较多。二是随意将限制出行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区，山西省运城市、河南省郑州市这类投诉较多。三是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群范围，广东省深圳市这类投诉较多。 除了违反九不准规定之外，一些地方处置疫情存在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新的表现形式。一是隔离场所收费，比如像贵州省毕节市、四川省南充市。二是随意静默封城代替管控，如河南省郑州市。此外，舆情监测发现个别地区与赋码弹窗的形式限制人员出行，对于以上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并同时进行整治。 甘肃省卫健委今天公布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群众就医的九条措施，其中明确指出，要切实发挥好120紧急救援作用，确保120急救电话在紧急情况下能打得通、联系上，救护车及时赶到接人，坚决杜绝出现120打不通、无车可派的情况。另外，继鄂尔多斯之后，昨天广东省广州市举办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卫健委负责人表示，疫情防控期间将全力提供医疗救助服务保障，只要与人民生命有关的，不惜代价、不讲条件，优先治病救人。以上是今晚焦点。 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竞赞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企业宽带快装、 WiFi 快装、固话快装、手机卡快装、智能监控快装、云电脑快装，打上海电信10009，一个电话就搞定，就是这么快，2小时响应，预约上门，7天无休服务。企业网络服务、组网服务、语音服务、上云服务，就打上海电信10009。 普五车也可以上户牌了， 中国银行携手易贷拍，帮您早日拿到户牌。 拍户牌就上易贷拍，连锁直营，低至3999元。 详情关注易贷拍平台微信公众号，容易的易哦。 浦江奔流，千帆竞，商机潮涌，西虹桥，虹桥新，枢纽河，梦想湾，青浦西虹桥邀您携手筑梦，绽放未来。 纽仕兰连续5届进博会新西兰参展品牌，纽仕兰六亩地一头牛，100%生牛乳，100%牧场直供，100%原罐进口。双11上天猫搜纽仕兰，赢整年进口好奶。 花灯初上，听见今晚。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今晚，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市人社局今天发布本市调整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补缴费款期限，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缓缴期满后，可在2023年底前采取分期逐月或逐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按照医保相关政策，以按免申给享方式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的用人单位补缴费款期限参照执行。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明天就将在上海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12个时区的60位顶尖科学家将应邀以线上或线下形式出席论坛，其中包含27位诺奖得主。这也将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海外顶尖奖项得主线下出席论坛人数最多的一届盛会。以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为宗旨，五年来，这场汇聚世界最强大脑的国际科学盛会，在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三大任务方面溢出效应显著，持续推升上海的创新浓度。银保监会昨天公布《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暂行办法明确，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上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商业银行不得为参加人超过额度上限缴费提供服务，商业银行对资金账户免收年费、账户管理费、短信费、转账手续费，个人养老金产品相关交易行为涉及的资金往来，除另有规定外，从资金账户发起并返回到资金账户。国际方面，当地时间昨天，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对此，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表示，西方国家在继续错误的政策，他们应当寻找谈判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当地时间昨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谈。会谈中，埃尔多安仍未就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事宜松口，他只是表示，土耳其批准这两国加入北约的速度和时间取决于他们将采取的措施。按照相关章程，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需要获得北约30个成员国一致接纳。目前，两国加入北约的议定书只剩土耳其和匈牙利议会尚未批准。节目接近尾声，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和明天，上海市多云，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明天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晚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18:30起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有戏可看，有物可购，有景可赏，有游可进，演艺大世界，活力一街区。 2018年11月，经全球证明，演艺大世界正式定名。它以人民广场为核心区域，辐射整个黄埔乃至上海市中心城区。目前已经拥有专业剧场25个，演艺新空间44个，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最高剧场密度、最大集聚效应、最强协同合作、最广市场空间、最优服务环境、最佳观剧体验的演艺集聚和产业发展街区。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是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全球唯一海外分中心，也是演艺大世界内首批获挂名牌的演艺新空间，聚集着国内外最专业的爵士乐演艺资源。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总经理丁晓云： 爵士乐啊，是演艺大世界的一张音乐名片。2017年，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正式成立了，入驻了南京东路的外滩中央广场。在这4年多以来，我们吸引了包括像9届格莱美奖获得者、传奇小号手 Winton Marsalis 先生和林肯爵士大乐团等等这样的爵士乐界的巨星登上我们的舞台。开演至今啊，我们也演出了2000余场，观演人数也超过了14万人次。